了你在元军兵呀前去，到日今他母子艰难，心的你为什么不相认？反把抗起不劝的你人相恋，是啊，真的烈火到了你的头，忽然不及。 上了杯子喊起，怎么我疼？